阿弥陀佛。 阿弥陀 哦，请翻到课本第四页，讲义二的第十页。广辉，若诸菩萨于内个别，如实不见阿陀罗，不见阿陀罗氏，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识，不见积极，不见心。佛回答广慧菩萨：如来施设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的标准，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一问正事；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证明地上是佛所记。佛说明登上圣位的地上菩萨是佛承认的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总答二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曰第八三明便如实知，从第八世的三种义名来说明菩萨能如实知心意识的秘密。广慧，就是佛称呼菩萨名。若诸菩萨即指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得到善巧的菩萨，于内个别，内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真如的意思，真如是个别诸法的真实字体，所以说于内个别。第二种解释是指内心，内心的诸法个别有字体，所以说是于内个别。如实不见阿陀罗，不见阿陀罗氏，这是依第八世的阿陀罗名来说明如实知。圣位的菩萨已经证得真如，得到了无分别智，所以他能够如实知阿陀罗没有实用，所以说如实不见阿陀罗。他又能如实得知阿陀罗是没有真实的字体，所以说如实不见阿陀罗是。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是，这是依阿赖耶名来说明如实知阿赖耶没有真实的体用。不见积极，不见心，这是依心的名字来说明如实知心没有真实的体用。我们看讲义二的第十二项。然是此文诸说不同，这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解说。真谛即云：菩萨若如此前来见世色等，此一俗解，佛不计说此人解心意识秘密意。在真谛记解释说，菩萨如果如同前面经文所说的，由法住智为依止，从语言文字上了知心事与色蕴等法的相貌，这是依世俗地从文义而解，佛不受记说这种法住智的菩萨是能够解了心意识秘密以善巧菩萨。 由如实不见前来所明示意，佛方即说此人解心意是秘密意。菩萨由正德无分别智，正知真如理，于前面所说的心事与色蕴诸法能够如实不见，有实体与实用，佛才受记说此正真智的菩萨是能够解了心意识秘密意善巧菩萨。此名是虚妄无所有即真。这一段文是说明心事是由第八世所设藏的种子所升起，是虚妄分别所摄属的，并没有众生遍计所执的实体与实用，这就是心事的真实相。由达本秘密，于虚妄之末方始明了也。能够通达依他起心事上没有遍计所执性的实有的体用，所显现出来的圆成实性，这种三自性的秘密之意，才于虚妄分别完全显出，开始明了真如离体。又解云，于内个别者内为真如，诸法自体故名为内，个别者随前选真名为个别。这是经文的第二种解说。经文中说于内个别中的内是真如的意思，真如是诸法内在的真实自体，所以称名为内。个别是说随顺诸法个别安立假名全表文义，这是无所有的而显现出真如离体，这是个别的意思。此意说地上菩萨依圣义地由根本智于内个别由证真如境上，如实不见阿陀挪用，如实不见阿陀挪体。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圣位的地上菩萨由于得到了根本无分别智，证得真如境，所以于个别诸法能依圣义地真如相，能如实于阿陀罗世不见有实体与实用。赖耶即心体用差别准此因之，如同菩萨于阿陀罗世如实不见有实体与实用，对于阿赖耶识以及心也是如实不见有实体以及实用。又解云，于内个别者阿陀罗等诸法体上皆有自共相道理，于中自相限量禁锢名之为内，诸法自相各复自体名为个别。这是经文的第三种解说。先解说 于内个别，阿陀罗氏等有为诸法体上都有自相与共相的道理。诸法自体个别的相貌是自相道理，诸法共通的相貌是共相道理。于中自相限量禁锢，名之为内。诸法自相是属于限量的境界，因为是限量的境界，所以就称名为内。诸法自相各复自体，名为个别。诸法自相是因为依附诸法个别的自体而显现，所以诸法也有个别的自相。因此于内个别的意思就是诸法个别自相是限量境界的意思。是故杂集第一云，自内所受是知意，此即限量知自相意。在杂集论第一卷中讨论到见闻觉知四种定义，眼视是见，耳视是闻，独生的意识推比度量是觉，鼻舌身三识以及五俱同源意识是知。自内所受是知的内，就是指鼻舌身三识以及五俱同源意识，这些事能限量受用所缘境而知其自相，所以说此即限量知自相意。又于且第二附作此言，依知言说者，为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由此因缘为他宣说。瑜伽师地论第二卷也有类似的论文解说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其中对于依知言说的解说是个别于内，其中的内是指心事。下列个别心事受用的境界不同，所以说是个别于内。所受是指鼻识受用相近，所证是指舌识受用未近，所处是指身识受用处近，所得是指意识限量证得六境。由这些事限量受用境界为因缘而为他人宣说所知的境界，就是知的意思。由于瑜伽这一段文有好几种解说，所以在这里的解说跟我们前面在圣义地相品的时候解说就不同。若依此事正体厚德皆是限量，如实了之，陀罗自相离诸分别，故名不见，非无分别，乃名不见。如果依此第三世根本无分别的正体智，圆真如镜是限量，厚德无分别智，圆诸法自相也是限量。厚德智能如实了知阿陀罗氏自相，远离遍计所执性虚妄分别，所以经文说不见阿陀罗，不见阿陀罗氏，而不是说圆阿陀罗氏的时候没有分别，名为不见。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不见眼色及眼识，不见耳声及耳识，不见鼻香及鼻识，不见舌味及舌识，不见身处及身识，不见意法及意识。子一总答二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曰十八戒，名如实之。眼等六根，色等六境，以及眼等六识，十八戒法都是依一切种子事中所摄藏的种子为清因缘而升起，并没有实体与实用，所以说菩萨如实了知而不见十八戒法。再看下面经文，是名圣意善巧菩萨。鬼二证明地上是佛所记，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此二别答二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别上所证之意以答前问，是名圣意善巧菩萨。地上菩萨得无分别智，证得真如理，能够如实了知诸法无实体用而不见诸法，由此意所以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得圣意善巧菩萨。这回答了前面广慧菩萨的第一问，其何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再看经文，如来施舍彼为圣意善巧菩萨。子二别答二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别上能权之教以答后问，如来施舍彼为圣意善巧菩萨。广慧菩萨第二问是如来其何施舍彼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前面经文佛对广慧菩萨所说，若诸菩萨于内个别如实不见阿陀罗，不见阿陀罗识，乃至不见意法及意识的教法，回答了广慧菩萨的第二问，如来施舍证得圣意地的菩萨是于心意识秘密圣意善巧菩萨。广慧其此名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如来其此施舍彼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心二变秘密善巧，答前二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人二结答前问，广慧佛为菩萨做一个结论，其此名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佛不以得世俗地法住智的菩萨名为于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而以得圣意地智的菩萨名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如来其此施舍彼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佛也如此施舍得 圣意地智的菩萨，为于心意事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丁二名俗地境，分成两科。第一科悟一长行广释，已经解说完毕。这是第二科悟二以颂略说，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以一发起颂文。尔时就是佛说颂文之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佛为大众重新宣说心意识相品的要义，而说颂文。阿陀罗氏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之为我。悟二以颂略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举颂略说。阿陀罗氏甚深细，第八世名为阿陀罗氏。凡夫对于阿陀罗氏的境界不能够了知，所以说是甚深。二圣对于阿陀罗氏的境界不能通达，所以说是甚细。一切种子如暴流，在金陵科经出版是一切种子如瀑流。阿陀罗氏中摄持的诸法种子就如同大暴水流常时的流转，无有尽期。我于凡愚不开眼，佛于凡夫以及二圣不为他们开示演说第八世的教法，恐彼分别之为我。因为第八世无始以来相续不断，有四常四依的四我相，如果为他们说有第八世，恐怕他们反而生起了分别我执。我们看讲义二的第十三项，然是此颂诸论不同。这一段颂文在论书中也有不同的解释。一摄大圣无信誓曰：言甚深者，是聪锐者，所有绝慧难穷抵固。先依摄大圣论无信菩萨誓论来解说。世间凡夫最聪明有智慧者的语言文字觉察智慧，是不能够就近了知阿陀罗氏的秘密，所以说是甚深。言甚细者，诸声闻等难了之故，是故不为诸声闻等开示此事，彼不求维系一切之智故。声闻等二圣的行人，只求速得出离世间生死流转之苦，证入无余涅槃。他们不欲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也不求佛究竟一切维系法的一切智智，因此对大圣阿陀罗氏了义的教法难以了知。是故佛也不为他们开示阿陀罗氏的教法。 一切种子如瀑流者，刹那辗转，相续不断，如水瀑流。阿陀罗氏所摄藏的种子，刹那之间，种子生现行法，现行法又熏成新的种子，所以说刹那辗转。又刹那刹那相续，从不间断，就如同大水瀑流，虽然激起波浪，但是水流却从来不间断。我于凡愚不开眼者，怀我见者不畏开示，恐彼分别计之为我。对于听闻阿陀罗氏教会升起我见的人，佛不为他们开眼此教法，因为恐怕他们由听闻此教法，非但不能够得到利益，反而更加强了我执。何容彼类分别计之？提问说，这一类的众生从此法的何处会升起分别我执呢？穷生死际，形象一类，无改易故。阿陀罗氏不到生死解决，它都是无记性的，并且是相续不断的。当众生听闻以后，就依止此四常四依的相貌上，直为自我升起我见。这是无性菩萨事。世亲是云，阿陀罗氏者所示一名。世亲菩萨解释摄大圣论的这一个颂文说，阿陀罗氏是摄大圣论所知一这一章中所示的阿赖耶识的一名。甚深细者难了之故，前六世的形象非常粗浅，易于了之，有前六世，而第八世的形象非常的深细，所以难于了之。一切种子如瀑流者，四地转故，一切种子刹那辗转，如瀑水流相续转故。一切种子如瀑流的意思是说，四地转故，第八世中的一切种子，若是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前刹那之类的种子升起后刹那之类的种子，前灭后生，相似相续，四地转起，这是种子生种子的意识因果。一切种子刹那辗转，是说种子若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在一刹那间，种子升起现行诸法，同时现行诸法又熏成新种子。种子现行法以及新熏成的种子，三法辗转相依，因果同时，如瀑流水相续转故。一切种子相续的转起，就如同大瀑流水相续而从不间断。恐彼分别执为我者，依形象转故，分别执可得。恐彼分别执为我是说， 种子相续不断，并且都是无记性，此四常四依的形象，会使令众生虚妄分别，实为有我。成为世论，护法是云：以能持持诸法种子，即能持受色根依处，亦能持取结身相续，故说此事名阿陀罗。在《成为世论》第三卷，依护法宗义来解说此颂。先以三种特殊功用解说阿陀罗事。第一种功用是以能执持诸法种子，现行杂染诸法熏习第八世，成为诸法种子。阿陀罗氏能够执持诸法的种子，时令不散失，即能直受色根依处，这是第二种功用。色根就是指眼、耳、鼻、舌、身五色根，依处就是五色根依止的福根尘。在有情的一期生命中，由阿陀罗氏直受有情的根身，使令有情生命体能相续不断的存在而不死亡，亦能直取结身相续，这是第三种功用。在有情前一期生命死亡，后一期生命升起时，阿陀罗氏是连接前后生命相续的主体。由于具有这三种功用，所以就称名为阿陀罗氏。无性有情不能穷抵，故说甚深。无性有情就是没有转凡成圣无漏种子的凡夫有情，他们唯能觉知六转世的活动，不能够觉知阿陀罗氏的活动。就好像我们只能见到海面上的浪涛，却不能够见到海底的暗流，所以说是甚深。续集种性不能通达，故名甚细。续集种性是唯有二圣无漏种子，而没有大圣无漏种子的友情，因为他们一向畏惧生死流转苦，或者是一向慈悲心薄弱，所以只求速证无余涅槃，因此不能通达阿陀罗氏的隐微形象，故说是甚细。是一切法真实种子，缘即变身转世波浪，恒无间断，犹如瀑流。这是解说一切种子如瀑流。阿陀罗氏所执持种子，是升起一切法的清音源，所以说是一切法真实种子。种子是清音源，如果遇到了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等外缘的冲击，便能升起七转世的现行诸法，就如同大海遇风吹等缘，便会升起波浪一样。因此说缘即变身转世波浪， 因缘升起，现行诸法。又熏成种子，恒无间断，犹如大海瀑流，起伏不停，没有间断。好，所以说恒无间断，犹如瀑流。凡即无性，于即去即。我谓凡愚不开眼的凡，就是指没有种性的有情，愚就是指去即种性的有情。恐彼于此起分别执，堕诸恶趣，障生圣道，故世尊不畏开示。佛恐怕凡愚听闻阿陀罗氏的教法，便在此世的四常四依的相貌上升起分别我执，对于无性有情由此执着，便会升起烦恼，造作恶业而堕到恶趣。对于趣即有情由此执着，便会障碍修学圣道。所以佛不为他们说阿陀罗氏教。生密颂云：诸种阿陀罗能生于诸法，我说水净喻，不为愚人说。在《生密解脱经》中，这一个颂是说诸种阿陀罗，就是阿陀罗氏能执持诸法种子，能生于诸法。诸法种子在因缘和合下，便能升起现行转世诸法。我说水净喻，阿陀罗氏与转世俱转，就如同水浪与静影的譬喻，不为愚人说。我不为不能领受此法的愚人说阿陀罗氏教。解结经云：执持是生系，诸种子横流，于凡我不说，彼物执为我。真谛三藏在摄大乘论论释引用解结经说：执持是生系，阿陀罗氏能执持有色五根及种子，所以称它为执持是。此事难转一灭除，所以说是生；又此事难以解释，所以说是系。诸种子横流，在摄论释是法种子横流。法种子是说阿陀罗氏是一切杂染品类诸法种子所依住处。横流是说种子如水流，念念生灭，相续不断。于凡我不说，诸凡夫无能修身行，诸二圣不求一切智，都是属于顿根，所以不为他们说。彼物之为我。阿陀罗氏及种子都是无记性，相续不断。如果为他们说，恐怕他们会依经文而起邪分别的我执，所以佛不为他们说阿陀罗氏教。那么心意事项品到这里就解说完毕了。好，我们继续解说解生密经的一切法相品。解生密经一切法相品第四， 现在开始讲解第四品，一切法相品。先解说这一品的名称，请看讲义三的第一项。题云：一切法相品者，自有两事。一切法相品的题名有两种解释。一云：三性非一，故言一切。皆持自性，鬼生误解，名之为法。相位体相或相状相，位所执等是一切法体性相状。总说三性名一切法，即实业事。若一一性名一切法，是一主事。以一一性非一切故。第一种解释是说，三性非一，故言一切。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与缘成实性，是约三种不同的意义分别安立的，所以并非是唯一一种意义而安立，因此用一切来含摄此三性。皆持自性，鬼生误解，名之为法。此三性都有特别的相貌，而能鬼犯，只能引发特殊的认识与了解，就名为法。相位体相或相状相，相是法的自体相貌，或者说是法显现的形状等相貌。位所执等是一切法体性相状，所以一切法相即是指遍计所执相等三性，是一切法的体性与所显现的相状。总说三性名一切法，即持业事。总合三性称名为一切法，则三性就是一切法，所以是六离合事中的持业事。若一一性名一切法，是一主事，以一一性非一切故。三性中的任何一性都只是一切法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切法的全部。所以如果说遍计所执性的一切法，表示是依遍计所执性为主而安立名为一切法，那么这就是属于一主事了。依他起性的一切法及缘成实性的一切法也是属于一主事。亦云：一切法者略有二种，所谓有为及无为等，终极有五，谓心心法等，广有白法，谓八事等。然此三性是一切法体性相状，故名一切法相。若依此事于三性中前之二性名一切法相，即持业事。二性皆具一切法故，后缘成时名一切法相，是一主事，是一切法之体相故。第二种解释是说，一切法者略有二事，所谓有为及无为等。略有二事应该是略有二种，可能是刻字的时候刻错了。在圣义地相品中的论文就说，一切法者略有二种，所谓有为及无为。 意思是说，解说一切法，简略的说就可以分为有为法及无为法二种。终极有五为心、心法等。如果中等的分别一切法，就可以分为五种，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以及无为法这五种。广有白法为八识等。广泛的分别一切法，可以分成白法，就是八识心法、51位心所法、11位色法、24位不相应行法以及6位无为法，合起来就是白法。然此三性是一切法体性相状，故名一切法相。然而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以及缘成实性，是全表有为与无为一切法，或心、心所法等五种一切法，或者白法一切法的体性与相貌状态，所以就称名为一切法相。若依此事于三性之中前之二性名一切法相及持业事，如果依第二种解释，三性中的前二遍计所执性与依他起性是依持业事而名为一切法相，二性皆具一切法故。这是解释遍计依他二性是持业事的原因。在一切法相品下面的经文说，遍计所执相为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意思是说，假名施设安立的一切法就是遍计所执相，所以是持业事。经文中又说，依他起相为一切法原生自性，意思就是说，由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就是依他起相，所以这也是持业事。后缘成时名一切法相，是依主事，是一切法之体相故。经文中又说，缘成实相为一切法平等真如，意思是说，平等真如是一切法的真实体相。一切法依平等真如而得名为缘成实相，所以是依主事。虽有两事，后事为甚。下经文不为例故，如下经说，所执依他皆云一切缘成实性是一切法平等真如。好，两种解释中以第二种解释比较殊胜，因为与本经下面经文所诠的义理不相违背。如下经说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前面的第二种解释，我们所引用的经文就不再解说了。此品广明一切法相三性道理，故名一切法相品。此一切法相品广泛说明一切法相的三种自性道理，而称名为一切法相品。深密提云，圣者功德林，菩萨问品者，凡本经文有此义故。在深密谢陀经这一品的题名翻译为圣者功德林菩萨问品，应该是所根据的梵文本与解深密经 根据的梵文本啊不同，所以翻译的也不一样。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德本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丙二名有无性尽。”我们先看讲义三的第二项，解释有无性尽。就所观境，自有二种：一真俗谛境，二有无性境。甲二圣教正说分分成三科。好，现在正在解说乙一名所观境，又分为丙一名真俗谛境与丙二名有无性境这两科。上来已是真俗二境，自下当变有无性境。初名有性，即是三性；后说无性，即三无性。前面已经解释过圣义地相品，就是说明真谛境；心意识相品，就是说明俗谛境。现在下面要辨析丙二名有无性尽这一科，又分成了两科。先要说明丁一名有性尽，就是一切法相品，说明三次性的义理。然后再说明丁二名无性尽，就是无自性相品，说明三无性的义理。为什么要先说有性再说无性呢？于二品中，一有立无，有性是本，所以先明；无性是末，故在后说。由思理故，世亲菩萨三时颂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因为有性与无性这两品中，是依三次性有性再安立三种无性，所以三有自性是根本，因此就先说明，再依根本来说明之末，所以后面再说三无性。也由于这一有立无的道理，因此世亲菩萨在著作《唯识三十论颂》中说：“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就是依三自性而安立三无性。丙二名有无性尽，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丁一名有性尽，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悟一，菩萨请问，德本菩萨向佛请法，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举所问教，菩萨提出所问的教法，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约十分便问答者。尔时，就是德本菩萨请法之时，德本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请法者是德本菩萨，解答者是释迦牟尼佛。”请看讲义三的第三项，是菩萨名。深密经云：“功德林者，以德成人，如数成林。”法欲双举，名功德林。深密谢托经说：“请法者是圣者功德林菩萨。”功德林的意思是说，菩萨成就他人的功德众多，就如同种树而形成了树林一样。安立菩萨名字时， 就在名字中含摄了功德法与树林喻，所以名为功德林。今得本者，从无量劫久值得本。解云：此事从因立号，种植、福至二种得本，故言得本。现在解深密经翻译作得本菩萨，是说此菩萨从无量劫长久的时间行无量的功德，作为修行的根本。原册书的解释说，得本是从造作的因行来安立名号。菩萨在因为长久种植福德与智慧这两种功德为资粮本，所以就称名为德本。好，摄大圣论中说，善被福至资粮的菩萨才能够悟入三种自信。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如世尊说，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即举所闻教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举所闻教。如世尊说，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德本菩萨举出佛曾经说过于诸法相善巧菩萨一名。诸法相是菩萨修观行时所观察的法相，善巧菩萨是能观察的修行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者，悟一菩萨请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依教发问，菩萨依佛曾说的教法提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更一别所问教，重复说所要请问的法，即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其何名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说是于已。己二依教发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根二正发问词，其何名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是问说菩萨如何才能说是以善巧了解诸法体相与相状呢？如来其何施设彼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是问说佛要菩萨善巧了解多少法相，才安立假名称他为于诸法相善巧菩萨呢？或者也可以解释前者的问，于诸法相善巧菩萨所全表的义理；后者是问佛如何施设能全表于诸法相善巧菩萨的教法。说是于已，菩萨请法完毕了。尔时世尊告德本菩萨，丁一名有信境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悟二如来正答，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己一赞问取说，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更一邀问答者。尔时是佛正式回答菩萨时，世尊告德本菩萨曰，佛回答德本菩萨的提问，善哉德本，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 其一，暂问取说，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根二，暂问有义。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暂问深意。善哉，德本。好，佛称赞德本菩萨提出的问题非常的好。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佛称赞所提出的问题有甚深的义理，并且称赞德本菩萨已经有程度能够提出这甚深的义理。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苏罗等，为令获得义利安乐，故发思问。根二，暂问有义，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暂问有义。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这是说德本菩萨欲利益安乐的众生数目是无数无量的，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苏罗等，为令获得义利安乐，故发思问。世间是总说有情世间，诸天人阿苏罗等是别说三善道有情，为令他们现在能得义利，未来能得安乐，所以菩萨提问。汝因谛听，吾当为汝说出法相。即暂问取说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根三，赤听取说。汝因谛听，佛告诫菩萨要仔细听闻，吾当为汝说诸法相，佛应许为菩萨说诸法相的义理。为诸法相略有三种，物二如来正答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己二对问正说。佛对菩萨提问正是解说，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根一，曰所观遍诸法相，从所观察的境来辨别诸法相。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法，从所观法来说明。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标章举述，标举讨论的主题分为数类。为诸法相略有三种，要讨论的主题是诸法相，它可以大略的分为三类，请刚刚讲义三的第四项。然此略言自有两事，经文说的略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者广略略，为一切法广虽百法略为三性，今对白法故言略也。第一种解释，这个略是广略的略，广是广泛，略是简略，对广泛而言简略。一切法广泛的分类可以分为白法，如果要简略的分类只有三种，所以相对于白法的广泛而言，三种是简略。二者要略略，故摄大圣云为所知相略有三种。无信是云略有三种者，为一切法要有所因知，所因断，所因正差别故。第二种解释是要略的略，是依重要的点而略说的意思。所以在摄大圣论文说，所知相的重点 略有三种。无性菩萨解释说，略说所知相的三种差别重点是所应知的依他起相，所应断的遍计所知相，与所应证的缘成实相。我们看下面经文，何等为三？心一法分为三科，这是第二科。人二问答列明分为两科，这是第一科。诡一真何等为三？提问是哪三种法相呢？一者遍计所执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缘成实相。人二问答列明分为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列举三种法相作为回答，就是第一遍计所执相，第二依他起相，第三缘成实相。请看讲义三的第五项。然三项名有通有别，好，三项的名称有通名与别名的差别。连三项者是其通名，三位标述相即体相或相状相，即六事中代数事业，具如别章，总名称为三相，这是属于通名。三相的三是标举法的数目有三种，三相的相是全表法的字体相或是相貌形状相。因为带有三的数字，所以在六离合中就是属于代数式。详细的解释呢，可以参考其余的论述。言别名者，三相也有个别的名字。解深密经云，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在解深密经，玄奘法师翻译三相的别名是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与缘成实相。深密经云，虚妄分别相、因缘相、第一意相。在深密解脱经，菩提留支翻译三相的别名依次是虚妄分别相、因缘相与第一意相。真谛三藏所翻诸论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在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论书中，譬如摄大乘论释，三相的别名依次为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楞伽经云，妄计自性、缘起自性、缘成自性者，在大圣入楞伽经中，时差难陀翻译三相的别名依次为妄计自性、缘起自性、缘成自性。一家别故，三相的别名因为翻译者不同而有差别。一者遍计所执，摄大乘论第四卷云，云何成遍计所执？何因缘故名遍计所执？无量形象亦是遍计颠倒生相，故名遍计所执。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是故说明遍计所执也。解云：此文双答二问，或可次第答前两问。先解说第一遍计所执相，引用 涉大深论第四卷的文来解说。云何成辩计所知？何因缘故名辩计所知？世亲菩萨说，前一个问题问自摄受，就是自己应该如何了知辩计所知相。后一个问题问为他说，就是应该如何为他人说明辩计所知相。无性菩萨说，前者问所解法，就是问辩计所知相的法体是什么。后者问所示词，就是问辩计所知相的名字如何解释。无量形象亦是辩计，颠倒生相，故名辩计所知。这一句论文可以做两种解说。第一种是依王恩阳居士的解说，无量形象是辩计所缘之境，也就是所辩计是依他起相。意识辩计，意识是能辩计，也是依他起相。颠倒生相是辩计所知相，能辩计的意识缘所辩计的无量形象，升起嫉妒分别，周遍嫉妒诸法的自信与差别，于是只有使我使法颠倒相升起，就成为了辩计所知相。第二种是依应顺法师的解说，无量形象是意识辩计的四意象。这个四意象从种子所生相这一方面来说，它是依他起相。可是由于无始以来虚妄熏习的力量，当四意象现起时，自然就成为引生颠倒的四意乱象。意识辩计是说意识是能辩计者，意识能够周遍嫉妒一切的境界，但是由于有无明相应，所以他在无量形象上的辩计是颠倒的，所以他是乱世。既然是世，当然也就是依他起相。颠倒生相，无量形象的乱象，在乱世意识的辩计时，就成为颠倒升起的所缘相。从升起颠倒的所缘相这一方面说，它是辩计所知相。换句话说，无量形象的乱象，它本来是种子所生的依他起性的相事，但是在我们凡夫有漏虚妄分别心的意识的辩计错误的认识中，我们不能理解它是依他起的相事，而误认为是使我使法的颠倒相，就名为辩计所知相。再简单的说，能辩计的意识辩计所辩计的无量形象，在能所交涉中就升起了颠倒的辩计所知相。 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知可得，是故说明遍计所知也。依王安阳的解释，实我实法的颠倒性的遍计所知相是没有自体的，所以说是自相实无。但是能遍计的意识升起的执着是有的，所以说唯有遍计所知可得，由此故说名为遍计所知。依应顺法师的解说，自相实无是说颠倒升起的肆意乱象，它的自相是没有自体的，唯有遍计所知可得是说肆意的乱象只是能遍计的虚妄分别的意识的所执相，或者可以说肆意的乱象是以能遍计的虚妄意识为自体，并没有离世之外的自体，由此而说明为遍计所知。解云：此文双答二问，不可次第答前二问。好，原册书解释说，由无量形象乃至是故说明遍计所知，这一段文同时解答云何成遍计所知，以及何因缘故名遍计所知，或者说是无量形象乃至故名遍计所知，是回答云何成遍计所知的提问。自相实无乃至说明遍计所知，这是回答何因缘故名为遍计所知的提问。好，我们今天就解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弟子请问一个问题。在那个讲义二的第十页，您有提到就是说佛陀他不对二圣开演这个阿陀那世，因为阿陀那世他是一个无际的，您有提到的无际的这种性质，他又有世常世依，那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更加深了分别我执的这个部分，更难去解脱。那我想问的是，难道不对二圣讲这些东西，只跟他们讲前六转世他们有这个知见，他们就没有我执了吗？那你多跟他解释不是更好？不是， 因为前六世我们比较知道说他是会间断，所以就不符合我的定义 哦， 对吧？我是什么长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所以长恒住这点它就不符合，因为我们前六世会间断，所以你为他讲前六世的话，或他的我执，那他可以从观察前六世知道。可是当你为他讲第八世的时候，这是他观察不到的，但我们也观察不到有第八世。佛不讲有第八世，我们根本不知道有第八世的存在。那你跟他讲解第八世的时候，你又说他是相续不断的，那佛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断常，刹那变化，但是呢相续不断。可是就有人会误解成什么？误解为不变常，相续不断，他不改不变异，就误会了。那么如果是不变异的话，就符合我的定义的第一个什么长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所以他就可能误认为说，那阿赖耶识不就是我吗？ 难道我们现在就没这个问题吗？ 因为像佛，当你学这个教的时候，佛就会跟你讲清楚说，他是什么？我们前面讲过，他是相似相续不断，所以他是不断常，刹那生灭，但是相续不断。 一样嘛？那我把这个道理再跟二圣讲清楚，就是更增强他，更增加他的信心。 对，那前面刚刚又讲了，二圣他有什么？怕生死苦， 他只要解决现在问题就好了。你跟他讲这么多的时候，又恐怕引起副作用，那就讲最简单的，让他了解生死苦，解决生死苦就好了，就不要多说。意思就是说，说的越多，错的越多，他越有机会误会，那么就不要为他讲这些，免得他产生误会，反而障身了他，障碍他的圣道。 是， 那你就跟他讲说前六转世的意 好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他一这样观察，的确如此，好，他就解决生死的问题，入无余涅槃就好了。 是，谢谢法师。 还有没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讲太多也并不是好事，要讲的适当。我的问题就是讲太多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重， 何难甚重。 因依此讲经功德，回向给亡者慧守教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